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。哎，您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了。我是 DJ 董腾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排名第十位，宫格《人间会一如平常》。钟立风，我的大象。 又是我在教室窗口看见他，其他去动物园看大象。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心中一头大象。 第八位，薛凯琪，迷路天才。 就算迷路天才，迷糊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做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。 第七位，毛不易，《海上日记》。 那是我离开港口，想要去远方漂流，你只是挥着手，不说一句送我走。 第六位，后弦，《遇见一生》。 遇见你风险名叫一生也重要，后日魂被你唇边淡淡跌色后，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。 第五位，于丁密，终点起点。第四位，李健，不期而遇。第三位，老狼，痛仰乐队，迪亚。 亲爱的迪亚，在他开怀大笑的时候，谁知道命运会有怎样的报复。 第二位，郁可唯，亲爱的生活。 也要晴朗，为谁跟谁梦着，也要养老，为谁跟谁问着，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。 第一位，达达乐队，致某人。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，我们还是推荐了五首新的能量单曲，演唱者分别是蔡健雅、麻原诗人乐队和李荣浩等等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。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en。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蔡健雅的《出走》，这是蔡健雅新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，居家主题，创作灵感就来自在家隔离的日子，不能随便出行，只能靠意念神游，拿起吉他来一场说走就走。看来音乐人神游这本事格外厉害，正是带着这么一种不能被困住的信念，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跟蔡健雅神游一番。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，掀开被窝，终于 走，放松住气的眉头，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，梦我在做自然该有的生活，啊哈够，脸带着微笑，窗前抱外套，I'll go。 本周榜第九位，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麻园诗人乐队的《泸沽湖2021》。严格意义上讲，这不算新歌，而是老歌新编新唱。张玉的编曲制作和李延亮的吉他 solo 加了不少分，跟原版的灰暗色调相比，新编版更明亮，似乎更有利于传唱。你知道此前在抖音上网友们发起了翻唱挑战，因为副歌的旋律魔性，唱腔诡异，来听听这版主唱的发挥。 十年后你会相信吗？路过春秋都系在身上，每次失望也不会太过悲伤，你会爱过他们，也会恨过他们，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。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，只是现在茫茫，只是终于茫茫，被光苍老的湖辉煌，而我想要黑暗都是 过四一八他遗忘，站在合适的岸，总有些过往。也会说出再见，也会说远方，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，每次我想再也撑不了你的光芒，只是心思茫茫，只是终于茫茫， 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现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，第十位是蔡健雅的《出走》，麻原诗人乐队《泸沽湖2021》排名本周榜的第九位。在这一节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Eight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钟立风的《我的大象》。聊这首歌，一定要说到词作者于坚，这位常年生长在云南昆明的诗人，特别的偏爱大象，比如他的祖诗《大象十章》。在于坚的诗歌里，大象也是一种庄严的存在，也是他的灵魂自述，他的文字都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，包括这首写给女儿的《我的大象》，似乎是在传递着一种天真童趣，其实也隐约透着悲情，因为孩子心头那头大象，大人们已经见不到了，曾经也是孩子们的大人们，自己心中的大象又何曾自知？来自钟立风《我的大象》。 我有一头大象，它住在我的书包里，有时我摸到它的，摸到它的黄牙齿，有时我揪着它的，揪着它的脏耳朵，有时我看见它的流着眼泪的小眼睛，有时我碰到它的，握着你家 在教室窗口看见他，请他去动物园看大象。大象一见我就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其实一头大象。 我有一头大象，它住在我的书包里，有时我摸到他的黄牙齿，有时我揪着他的长耳朵，有时我看见他的流着眼泪的小眼睛，有时我碰到他的裹着泥浆的长尾巴，他在天空里唱歌，胖嘟嘟像块慢吞吞的鱼。 教室窗口看见他，请他去动物园看大象。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请坐一头大象。 老师，这不是鱼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有一头大象，一头看不见的大象。 教室窗口刚见他，请他去动物园看大象。大象一见我就要朝我鞠躬，他知道我请坐一头大象。 老师，这不是谜语，我不是小孩子，我有一头大象，一头你看不见的大象。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薛凯琪的《迷路天才》，这是一首唱给很多人的歌，不管你是刚毕业的年轻人，还是默默打拼的打工人，又或是背井离乡的异乡人，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。每个人都会迷路，都有走错路的时候，迷路天才恰恰就是那个不悲观的自己，慢一点，多爱自己一点，允许自己徘徊一会儿，暂时的迷路是为了到达更远的地方，不同角度的治愈，同样温暖和动心。 就算迷路天才，迷糊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做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真实存在。或是迷路天才，闭上心眼目睹未来，允许自己徘徊，才是我想做的女孩。我这迷路天才也能精彩，不等谁将就，跌倒自己爬起往前走，急着抢修缺点和瑕疵，谁会没有？这宇宙既然有如此严格的要求，那我就专注于经营自己的。迷路天才，迷糊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做我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真实存在。或是迷路天才， 是深夜目睹未来，于是自己徘徊，才是我想做的女孩，我只迷路天才。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，这首歌的确是一部日记，里面有过去，有现在，还有对未来的期许。谈论过去，一切都是应该，现在回望过去，才知道一切都是一定或者说注定，这就是成长，没有什么固定模板。每个人都有各自要到达的远方，也都在远行的路上，距离最初的远方越来越远，直到后知后觉，才发现已经没有回头路。或许你在这本日记里能看到自己呢。 应该和寂寞无关，晚风轻拂过船帆，不合时宜的浪漫，应该不需要陪伴，海鸥停留在桅杆，而我还不能哭了惨白，解释遗憾，然后变得乐观。也曾流泪，然后擦干，不是为了能够到达彼岸。那时送我走，让我在离开之后，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，在暮色中说一句送我走，

世界在变，也有不变，比如心动，比如感动，比如曾经渴望纵横四海的日子，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？本周榜第四位来自余丁密的终点起点。余丁密就是苏打绿，这支台湾乐团从成立开始就特别注重仪式感，新歌取名为终点起点，还选在6月25号发布，这一天也是五年前苏打绿宣布休团的日子，冥冥之中似乎在预示着什么。我觉得借这首歌，吴青峰和他的小伙伴们可能要告别苏打绿这个名字，因为他们说接下来余丁密会真正诞生，所以终点是苏打绿的终点，从现在起他们叫余丁密。 讲一句很长，随歌曲飞扬，让我们想象，让我们放大这世界的模样，狂热的盛夏，微流的东阳，故事光下，我们在酝酿，将悲伤都释放。 否则想要说的话，能不能先放下，无需要隐藏最真的模样，过程是解答，就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。李健的新专辑叫《无时无刻》，《不期而遇》是顺序播放的第一首，也是最为精彩的一首，因为其他作品基本都是典型的李健风格，唯独这一首算是很大的突破。而《不期而遇》也是最适合串接《无时无刻》这个主题，因为人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不期而遇，不光是和人，还有万物，有相遇就有分别，分别之后继续前行，只要迎着光就不算流浪。 你赶赴这一场告别盛宴，不觉中身处其间，如此悄然， 的窗前，他如天使般发着光。此刻你转过身，竟发现他在你身边。 能量音乐排行榜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6期的揭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。第五位新歌上榜，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；第四位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；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排名本周第三。在最后一节节目里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冠亚军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老狼和痛痒乐队的《迪亚》，这是一首有爱的歌。关于爱的定义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老狼和高虎传递出的，除了情爱、友爱、亲情之爱，更像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大爱。就像歌词里提到的布鲁斯·斯普林斯汀那样，他们继承了摇滚乐经典年代的精髓，用音乐的方式写诗唱诗，表达对于世界的看法。这种大爱之声也是我们渴望听到的声音。每个人无论爱着的还是被爱的，都是迪亚。 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深情的时候，听着他最爱的 Bruce Springsteen， 手里的一缕青烟慢慢复活，夜幕已经降临，他孤独又自如。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，前路迷茫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爱的火像一道光，治愈了痛苦。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开怀大笑的时候，谁知道命运会有怎样的报复。那皎洁的月光透着忧伤，像满天的繁星，如同我们的梦想。 它像风一样的孤独， 它像风一样的自由。深情的时候，我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， 亲爱的迪亚，亲爱的迪亚，如此忧伤，如此光芒万丈。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郁可唯，《亲爱的生活》。出道12年，郁可唯经历了蜕变和成长，她能驾驭多种风格，更能驾驭突如其来的境遇，唱起歌来也是得心应手。你能从她的歌声里感觉到自在与随性，无关技巧，而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表达。我们经常说歌手在不断的找歌，找适合自己的，其实歌也在找适合他的歌手。《亲爱的生活》就是郁可唯的绝配。恭喜郁可唯，《亲爱的生活》上榜6周，本周登顶冠军。 雪花飘下，匆匆融化了，夏秋起伏慢慢一平了，叫我专注地看着天在亮着。也许太多太快转变了，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，在这一刻都属于你。 来自郁可唯，《亲爱的生活》。以上就是我们战马榜2021年第26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，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？在这一刻，属于我的一刻。一草一木一鸟一兽，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。就让我们呼吸，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着。日夜晴朗，为谁陪谁梦着？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，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？我要笑了，为你的眼眯着，你要哭了，为我的眉皱着，亲爱的，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。